尼日利亚全国监狱城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近日载文支持我国人民的祖国统一事业。文章指出，敬爱的金正恩阁下在历史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在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朝鲜民族在朝鲜疆土上建设一个享有尊严、繁荣发展的统一强国的全民族斗争，必定取得胜利。